教育部国家语委日前印发《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以诵读、书写、讲解等文化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以课程教材、资源平台及人才培养建设为基础支撑，以广大青少年、教师、家长和中华文化爱好者为基本对象，建设校园诵读品牌，加强诵写讲师资队伍建设，构建经典诵读课程和教材体系。此外，方案还强调要构建经典诵读课程和教材体系，在中小学语文等学科中丰富充实有关中华经典诵读的内容。市教委日前下发关于依托社会大课堂完善中小学实践育人体系的指导意见。根据意见要求，未来本市将把目前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的九项学生实践活动整合为社会大课堂实践活动和课后服务两大类。本市将以社会大课堂资源平台统筹各类学生实践活动资源单位，对资源单位进行分类管理，完善准入还有管理考核标准，开放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和学生实践活动服务记录平台。此外呢，学生参与各项实践活动不再单独购买保险，将全部纳入校方责任险和附加无过失责任保险范围。学生的各项实践活动专项经费纳入学校公用经费定额。海淀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日前启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专项督导，首次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纳入专项督导。据了解，专项督导将通过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卫生健康促进、心理健康促进、红会建设促进四大方面展开，对学校进行专项督导评价。督评将通过审议自评报告和自评复职表，听取相关汇报、问卷调查、个别访谈、观摩相关活动、调阅既往数据信息等，实现评价基础数据的伴随式收集和互通共享，确保评价客观性和科学性。日前发布的2019年版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显示，清华大学位居全球第九。据了解，英国 QS 全球高等教育集团的高教排行榜是世界四大高教排行之一。此次 QS 全球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体系共有五组指标组成：雇主声誉、校友成就、校企合作、雇主和学生联系、毕业生就业率。那在这次排名中，中国高校成绩亮眼，共有34所高校进入全球前500强，其中内地高校22所、香港高校4所、台湾高校8所。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晓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走进的是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的两所分校，嘉明分校和地景分校，欢迎您持续收听。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陈经纶中学的嘉明分校和地景分校了。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校长，分别是来自于陈经纶中学嘉明分校的校长李升华李校，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李升华。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以及劲松分校的校长刘雪梅刘校。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刘雪梅。 这两所分校其实在陈经纶中学的集团内是非常出名的，从这个两所学校所在的小区的房价我们也能有所感受啊，这个都是直线上升，而且是比旁边相邻的小区普遍贵1-2万块钱啊，这也是学校办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让我们外人来看啊，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了啊，因为确实学校办得好，大家都愿意来让自己的孩子到这儿来上学。首先介绍一下吧，因为本身两所学校的办学的历史并不是特别的长，因为我们北京的很多学校都是百年、200年甚至到300年的学校，但是陈经纶的嘉明跟地景没有那么长的历史。我们来说一下这两所学校的办学的过程好不好，先从嘉明开始。李校，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嘉明分校办学的这个情况。嘉明分校从03年开始建校，当时是在亚运村地区，是北京市最大规模的一个居住的区域。嘉明地产开发这个亚运村地区的这个小区，所以当时候在亚运村地区就是说是名校和 有名的房地产公司强强联手。 嗯， 03年建校到现在经历了15年的时间，可以说根植于社区，办社区百姓满意的学校。从当时候最早建校的30多名学生，10几名教师，发展到现在的一校五址，4000多学生，300多名教师。其实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发展，也是得益于社区这样一个优秀的一个资源，更得益于我们陈经纶教育集团的这个高定位，前瞻远瞩的教育的这个引导，以及陈经纶雄厚的办学历史对于嘉明分校一个影响，使嘉明分校从一开始办学就确定了他办北京市一流学校的这样一个教育目标。而且经过这几年在陈经纶教育集团的引领之下，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以及学校的教育资源与分校的对接，所以嘉明分校实现了这个飞跃性的一个发展。可以说这几年嘉明分校快速的发展的这个历程，说明了嘉明分校在社区的一个办学的影响力以及在长安区的一个地位。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嘉明分校以它办学的优势成为社区满意的学校，也为朝阳教育做了一些贡献。我们相信就是在朝阳教育的领导下，在教育集团的这个全力支持之下，嘉明分校会越来越办得越来越好，成为百姓越来越满意的学校。 嗯，其实呢，很多可能现在还在关注孩子上学，尤其上什么小学的家长们啊，可能对于学校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概念。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李校说了，说我们学校现在一校五址4000多学生，大家听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拆分一下，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学校真的是大，而且一定是特别好，大家才愿意上。比如说4000，那咱们嘉明是9年一贯制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直升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么我们的平均9年都是人数是一样的这个情况，我们来拆分一下，除以9，那么一个年级是444个孩子以上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数字。而北京市的这个班额基本上定在40个人是顶天了，那所以基本上一个年级是12个班。那再来说一下其他的学校，我们大部分北京的学校的班额就是一个年级，普遍小学如果要是旁边生源不是特别多的话，可能是2个班到3个班。那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集团校，可能能到6个班甚至到8个班就已经是算很大的学校了。那嘉明现在我们大概算一下，至少得到12个班一个年级才能够满足附近居住的居民对于这个嘉明学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也是非常的庞大的一个学校。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李校也介绍了一下嘉明的情况，我们再请刘校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地景的情况好不好？ 好。刚才呢李校长介绍了嘉明的情况，因为地景分校呢也是陈经纶中学集团化办学的一所分校，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那么不同的呢，嘉明分校建校是2003年，地景呢晚了4年，是建于2007年。它是陈经纶中学集团化办学的第二所9年一贯制学校。因为叫地景分校嘛，所以它所在的小区就是珠江地景社区。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所普普通通的社区学校。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啊，地景的房价是非常高的。 对。 啊，其实从地景的这个建校呢，地景分校，现在我就单说这个地景分校这个主校区。主校区。那么我们07年建校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状况跟嘉明是非常一样的。第一届的初中学生只有31个孩子。 一届才31个孩子。 对，第一届学生只有31个孩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很多家长包括社会都是抱着怀疑的这个目光，这个学校行不行。那么经过这些年的打造，这所学校不仅行，而且应该说很行。 啊，11年。 对，11年的这个时间。那么现在呢，就这所普通的社区学校，刚才说了珠江地景的房价，这房子是翻了翻的，翻翻的。 而且重点我还要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原来珠江地景在刚刚开始开盘的时候我也去看房了。那时候它的房价比我当时居住的小区的房价大概低1万到2万。然后经过这几年地景，就是陈经纶地景分校的这个成绩啊，是不断的蹭蹭蹭蹭蹭蹭往上涨。伴随的是它的房价也蹭蹭蹭蹭蹭蹭往上涨，现在已经比我居住的小区还要贵1万块钱了。这个是一个 因为教育资源的变化，因为教学质量的变化，让大家趋之若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您继续。 嗯。所以这个学校呢，现在是地景是一校两址，41个教学班，在校学生是1600多人，平均的班额一个班也是40多人啊，40多人。那么这个今年的2018年的5月，陈经纶集团又合并了原来的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英才分校。那么这个学校呢，是原来一校三址，其实是老的虎城中学、沙板庄小学和平乐园小学。那么这所学校应该说它是一所比较薄弱的学校。 嗯。 那么根据咱们朝阳区教工委教委学区化改革优质资源这个均衡这个统筹之下，所以和地景实施一体化管理。那么现在地景和它更名为陈经纶中学劲松分校啊，劲松分校。所以这一体化管理，现在我们是应该两个分校，那么是五个校址，在校学生将近3600人，那么、教职工呢是299人。所以地景和这个劲松应该说这两个学校是深度融合。那么最终想实现的就是两所学校一体管理，一个标准，一体打造，最终的目标就是实现办人民满意的学校的这么一个发展目标。 反正从地景现在的情况来看，包括从嘉明的情况来看，至少周边的小区尤其是买得早的这些业主们，那肯定是满意了啊，这个真是太满意了都已经。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一些的家长来说，他们也希望更多陈经纶的这样的一些优质教育资源能够辐射过来。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两所学校现在都是一校五址，其实也是通过自己的分校办得好，然后分校继续去合并分校，然后去把自己的优势教育资源，我们的教学的力量，然后能够传递出去。其实这也延伸了我们整个陈经纶教育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陈经纶中学的嘉明分校。首先是咱们现在的整合升级的情况好不好？对，咱们现在就是东西校区的这个合并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整合。 其实作为就是从整合这个工作推进来说，嘉明分校特别有的说啊。首先我要声明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基础的教育人，朝阳的基础教育是很强很棒的。我们作为朝阳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校长，真的有同感，包括地景的许明校长。其实在九年一贯制教育中，朝阳确实走在了前面，而且也不亚于大家所认识到的东西海淀海下海这些学校。真的其实从这个学区化改革这个形式来说，就是国家提出了一个优质教育资源均衡，还有一个让老百姓上好学校的这样一个教育的举措。那么从14年朝阳区第一批学区化改革，嘉明分校作为试点学校，当时候兼并的是安徽北理中学、安徽北理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三所学校。那么他们的从地理方位来说，与嘉明分校就是五号线地铁也就是一条马路之隔。可能就说当时候的办学质量有一些差异。那么在第一批学区化改革之后，我们接收了三所分校，当时候这三所分校是归陈经纶教育集团统一管理。经过三年的磨合以后，从2017年开始，那么我们逐步的进入一个前期叫嘉明分校，原来叫嘉明分校东校区。然后新整合的三所学校叫嘉明分校西校区。那么从17年之后，根据这个教委的相关工作要求以及学区化改革推进的这个工作的部署，那么17年我们进行了一个融合，东西校区的融合。其实真正的融合是从2018年开始。那么作为一个融合以后的学校，我觉得这两年以来，包括陈经纶教育集团接纳了这三所学校以来，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嘉明分校本身就是我原来所在的这个东校区，它也是作为一所社区的学校。就是按照朝阳教育的招生的政策，它是划片入学。那么我们对学生是没有选择。 有教无类。 对，有教无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面对所有的百姓的孩子去实施平等的教育。那么嘉明分校得到了发展以后，带动了区域的一个发展。所以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的，我们 这个陈俊来的教育不仅拉动了这个就是社区的这个幸福指数， 也是家门口的好学校， 对，家门口的好学校。 因为好久的时候大家老说学区房学区房，我们真的不是要设置学区房这个概念，我们只是希望在您所居住的地方能够让您在家门口就上的好学校，您不用说我为了择校我本来住朝阳我得到海淀上学去，对吧，这样是其实很痛苦的过程，您在朝阳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跟海淀那些所谓的名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过程。地景其实建校也是有11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逐渐的建出了口碑，而且呢也是逐渐的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建立出来，而且我知道地景好像在近几年连续也是考出了中考成绩的朝阳区的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是吧？那能不能说一下地景现在的整个的教学的教育的一个情况呢？ 好，其实刚才尚花校长所说的，他的这种感受我们都是一致的啊。然后这个说到学区化改革，说到教育均衡，确实我们是有话可说，确实是有话可说。这个学校确实规模很大，刚才说到了嘉明是17个教学班，那么地景今年。劲松我们两个学校小一是16个教学班，16个教学班，然后初中呢我们是11个教学班， 差不多 啊，所以这个规模都在不断的扩大，确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啊，压力非常大。那么这个地景分校说建校11年，我觉得这个发展刚才谈到了成绩，其实现在咱们都是很回避成绩啊，其实建校这个 但是该说还是得说，老百姓想知道 建校11年呢，其实地景的这个中考是连续5年是朝阳区的第一名，啊，然后这个过程中呢，2010年、2014年、2016年分别出了3个中考状元，啊，应该说，这些呢，可能在老百姓中，啊，老百姓中，啊，刚才谈到了说一个口碑的问题，啊，这质量可能是大家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啊，回避的一个话题，所以我想呢，就是下一步，无论说这个咱们这个质量问题，大家是淡化。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但是抓质量我觉得是一个学校永恒的主题。那么刚才说到了学区化，确实朝阳呢我觉得是走在了前列。那么今年呢就是2018年，刚才谈到了我们的劲松分校加入到陈经纶教育集团，可以说他的加入啊是经纶的一个新鲜血液，但是如何实现他这种深度的融合，其实呢我们说用了一个词儿。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深入骨髓的这种融合， 怎么深入骨髓呢？ 深入骨髓的融合，确实刚才像尚华校长说的，我们的这种融合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只是说改一个名字，而是我们所有的管理，刚才说的两个，现在两个校区两个学校啊，怎么实现一个标准一体打造，然后一体管理。刚才在来做节目之前，我刚刚是那块没有开完会我就过来了，是今天我们的三所小学进行9月工作的一个大的一个盘点，大的一个盘点，然后还有今天课程的一个课的一个展示，所以我讲完了以后赶快过来做节目啊，做这个节目。所以呢因为这三个学校刚才说它是比较薄弱的学校，薄弱的学校，那么我们如何去做，其实要把它发挥这种示范引领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那么面对这个挑战啊，我带着我们地景的所有的老师，就是说要抱着积极的心态，把它作为什么，作为一次让地景因为劲松的加入要勇于担当，不辱使命，要创新发展，最后实现，这词儿不是特别合适啊，教学乡长，然后让劲松因为经纶，因为地景的这种拉动，让他重新的去认识自我，剖析自我，定位自我，超越自我，所以这种深度融合，刚才主持人说了，说怎么叫这个深入骨髓的这种融合，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一个4个融、4个赢和4个美。 好多家长非常担心啊，就是说这个真的我们去合并一些学校以后就是挂个名，这是很多家长最大的一个担忧，因为孩子 就成长就这么一次，这九年过去了，如果要是砸了，那真的就搬不回来。 嗯， 所以就希望能够有这样真正的优势教育资源这样的一个引入，我们的这些新的我们的合并的分校，东西校区也好，劲松分校也好，其实都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陈经纶在办分校的时候，相信他，他是认真的，这个牌子是金字招牌，不会倒的，一定是当自己亲孩子去照顾，不会说这个后来的我这不管了，不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真的有自己非常强大的优势，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可以贯彻他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包括进度，包括学生的追踪，都是可以一以贯之的走上来。这也是我觉得陈经纶这两所分校嘉明跟帝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优势，探索出了一条九年一贯制的这条路，而且是看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成功的。那在这里呢，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校长的做客，谢谢李校长跟刘校长。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连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冷空气持续影响，扩散条件较好，预计西克里五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0微克，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听众朋友，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计划在完善机制、移动源低排放化、扬尘污染管控精细化、科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能源消费清洁化以及应急联动这六方面做出了具体要求。在移动源低排放化方面，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中提出，大力推进车辆电动化，推进新增和更新的公交、出租、环卫、邮政、通勤、轻型物流配送等车辆基本采用电动车。到2020年，北京市新能源车保有量达到40万左右。与此前清空计划不同的是，本次3年行动计划进一步增加了新能源车的使用领域，应用规模比2017年增加了1倍。目前，骏马客运公司共有657辆公交车，包括油电混合、气电混合、液化气及纯电动这4种类型。原有柴油公交车已经全部淘汰，实现了顺义公交100%清洁化。此外，在私人领域，新能源车除了零排放、无噪音等优势外，越来越智能化，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纷纷由传统的汽油车转为使用新能源汽车。目前，北京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17万辆。